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无论几大风大雨，我哋嘅热情系会阻挡到啲风雨，继续翻嚟翻工嘅。虽然我已经湿到只鸭咁啦，我系小张张。 我咧心不死，同呢条路嘅话，我行咗三次。我话俾自己听，如果第三次我都翻唔到嚟嘅话咧，我就真系唔翻噶啦。因为其实头先我一路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咧，我已经 on the way 翻紧屋企，系咪？咁我觉得即系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咁先至系会系最好嘅一个处理嘅方法啦。咁但系我就觉得，既然都出咗嚟嘅话，我真唔得，我一定要再试多一次。到最尾嘅时候，我果然系成功啦。所以俾大家听嘅话，喺安全嘅情况之下，记住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其实咧系有志者事竟成嘅，我翻得嚟啦。我是小曳曳，欢迎你啊！你就好啦，有人接你。 哎呀，高层出动去接佢，高层话我都唔知出边翻唔翻到嚟。嗱、啊，真系咧，今日咧， 同事好开心啊！见到大家好似卖粥咁样。 但系咧，我想话俾你， 喂，大家好，大家好。 嗱、啊，你一唞唞先吓，喘啖气先。因为咧，今日咧，我真系估唔到个情况会咁恶劣。恶劣在乜嘢？大家谂下，广播到同又一城距离几远？五分钟路程啫嘛，如果驾驶，但系咧，阿、马老师翻唔到啦，但系阿台长去接佢，都成半个钟先翻到。 系啊，我系你，我跑翻嚟咯， 又翻嚟咯， 我就唔会要台长揸架车去接你咯，系咪啊？ 嗱，有啲嘢咧， 你自己行上嚟有几难咧？ 小白头先已经好唔高兴啦， 点解佢今朝唔接我接你啊？ 系咯，但系呢啲嘢算啦，唔好讲 地位嘅嘢，好难讲嘅。总之我哋风骚爆人。 是啊，安全抵弹。 不过状况真的很差。是啦，不单止是你的，还有欣欣都好。 好喎，欣欣好嘅，因为欣欣呢准备出远门㗎啦，你一路顺风啊。 Ada 翻嚟嗰时咧就兜我边，跟住就顺便兜埋我，咁所以就可以平安到达。 啊，好嘢，好开心啊！哇，呢一种 激动嘅感觉， 呢种一定要翻工呢一种情绪， 一定要翻工。支撑咗我哋，我哋好爱翻工，点样都阻止唔到我。 冇人阻到我， 冇错。 情先啦。上次咧，即系呢一个风咧吓，叫咩苏拉系嘛？反为嗰阵时咧，大家咧集晒马，有晒心理准备吓，即系知道做晒所有防风措施。你觉唔觉得今次咧，包括在座阿欣欣啦、小群阿娟，其实你哋会唔会？我有少少，我觉得有少少轻视咗佢，即系觉得诶落雨啫咁样，会唔会有呢个感觉？ 会啊！寻晚咧，我已经开始见大雨啦，跟住原来黑雨啦，跟住我冇理由落咁耐啊！ 一阵啫，最多咪一阵。 今朝咦？点解听到啲哔哔叭叭嗰啲雨水声咧？ 嗯， 哇！一睇出边黑掹掹，点解冇人？ 嗯、不过咁样咧，我哋都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好嘛？咁啊，而家就黑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啦，仲有雷暴警告有效会去到今日嘅11点钟啦。山泥倾泻警告以及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全部生效嘅、所以我谂大家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安全为 重， 系啦。咁啊，打工仔最重视嘅或者即系关心就是，咦？咁我今日要唔要翻工咧？咁根据我了解咧，就而家一般嘅呼吁就系话，根据8号风球嘅安排，雇主尽量如果喺雇员未能够翻到嘅时候咧，系恩准佢哋咧留喺安全嘅地方，系啦。咁又有啲工作岗位都可能要翻嘅。 地铁原来都停咗好多站啊！ 今朝阿马小强就困咗喺地铁站出边。 系啊，我成个九龙塘水浸啊！ 嗯、 哇，真系奇遇！ 系啊，影出嚟真系好高啊！啲水 浸晒，然后有一个女士跟住我，因为知道我上广播度，佢又翻屋企，因为佢做系医护人员嚟嘅，咁、一路同我一齐。风雨同路，好浪漫。 你唔好无端端屈人啦、 啊！ 突然间静晒， 本来好励志好热血， 嗰个女士听到有收音机，咦？ 其实人哋根本就唔系跟住佢， 系啊，头先上埋晴晴架车啊，佢车埋，系啊，真系啊， 晴晴好嘢，喂，你应该多谢晴晴，俾啲掌声我哋，真系掌声啊，亲身接咗啲员工翻， 系啊，惊我躲难， 不过如果早知系咁，我都叫佢嚟车喎。唔使我今日 得， 系系啊， 今 日真 系 好感动。我觉得真系要互助啊！我出到去，我平时搭小巴个出口咧浸晒，去到半只膝头哥，跟住咧有个女士行咗出去，然后翻转头叫两个老人家话冇问题啊，行到啊，三个人一齐行。哇！我同嗰个医护都觉得好担心，其实好危险嘅。 系啊， 半只膝头哥，你后生又或者老人家一跣低咧，其实嗰啲水。个深度咧出事， 所以 其实你都系啊， 我知啊， 你都系好危险， 所以我冇出啦。 佢惊个鬼，惊个鬼， 想再砸亲隔篱嗰个， 因为你冇心。 其实佢砸亲个女士，所以唔好意思要车埋你翻嚟，系咪咁嚟嘅？ 唔系， 医护人员 系啊，咁咯，系啊，成个九龙塘佢已经系封晒，啲人话你唔好行啦，所有铺头。冇开， 所以咧，其实虽然系叫新界北部水浸咧，今日其实咧城市都有地方水浸。 系啊， 咁今朝咧，我相信 Sarah 咧七点几咧，佢话 七点三啊， 佢已经出车嘅时候，我仲喺屋企，即系半惺忪嘅眼睛，哇，咁早出门口，但系点知咧，到最后佢十点几，最后开咪前嗱，开咪前佢翻到嚟啦，咁即系足足用咗差唔多接近三个钟。 哇 ，yes， 过程真系好艰辛。 即系证明你，无论十号风球、八号风球，你都会翻工嘅，系咪咁讲？ 你讲嘅， 我讲嘅， 我亦都事实证明咗俾大家。 系啦，黑雨都翻到嚟，系咪先？ 个路程点啊？ 即系咩都 唔 好讲。 嗱，件事就系咁嘅，由今朝朝头早咧七点三啦，咁我起身啦，见到咁样咧，知道黑雨嘅话咧，都心目中都知道有啲嘅嘢噶啦，烂咗半截噶啦。咁但系我同自己讲嘅就系话，因为我哋似乎系未有话即系好特别嘅啲什么嘅安排，咁即使话我哋系仍然系要翻工嘅。我再估计，而家先七点几，如果系嘅话，我哋十点钟先开咪。我仲有三个钟头嘅时间， 冇理由 翻 到啊！ 正路都 翻 到 嘅， 系啊。 咁我就话趁下嗰个时候嘅话咧，就不如先讲讲嘅呢啲最新嘅教 嗱，而家特别报告吓，交通消息嘅九巴、龙运巴士同埋城巴提供有限度嘅服务，港铁巴士除大埔区外已经陆续恢复服务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咧考虑教学时候咧就会多啲交通工具用噶啦。九巴、龙运巴士、城巴提供有限度嘅服务，而港铁巴士除咗大埔区已陆续恢复服务。 好，咁當然啦，我有揸車嘅時間嘅話，已經係好驚啦。咁但係第一次經過吐露港公路啊，一路咁樣翻嚟嘅時候咧，我都係冇乜所謂嘅，因為周圍側邊咧都唔係話浸得好緊要，但係當然有時都有啲滑水嘅感覺啦，即係可能隔離線嗰啲水咁樣整過嚟， 好危險 嘅。係咁，但係明嘅咧，揸車你知㗎啦，咁你咪行中線咯，係咪？好啦，咁一路行出去嘅時候咧，我就諗住冇乜嘢喎，咁就照平時嗰條路線嘅話，突然之間去到差唔多要入呢個獅子山隧道之前嗰個位置嘅話咧，佢已經封咗路啦。咁封咗路咁就咁冇辦法啦。咁唯有嘅就係入翻落去呢一個沙田嘅市中心啦。咁就慘啦，因為我開始迷路，我唔係好知道究竟我應該點樣可以兜翻上嘅就係獅子山道嘅公路嗰度咧，先至可以過到獅子山隧道。咁所以咧就不斷咁喺下邊嗰度咧，我又同阿潮潮問下佢啦。咁佢又教我又裝咗個 app 啦，跟住咧我又再跟嗰個 app 嗰度點樣行。 你問一個路盲，你真係傻豬嚟！ 潮潮点会系一个路盲啊？ 你问下佢啊！你听日睇下 佢咪我指引。唔好再讲啦。咁佢今日就尽力去帮我就揾一条路嘅。咁我装咗个 app 之后，佢话嗰个系实时嘅。即系若果佢有啲咩封咗路嘅话咧，佢会话俾你知嘅。系啦，其实实在系冇呢件事嘅。佢不停咁样系教我去唔同嘅路嘅话咧，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去到嗰条路想上翻去呢个狮子山隧道嘅嗰啲位置嘅话咧，全部都已经摆晒一啲嘅警车喺度啦。咁而且警察叔叔佢亦都叫唔可以行啦。咁即系我已经系冇办法经过呢个狮子山隧道做过出九龙啦，系咪？好啦，咁跟住我就嗰阵时候我就应该同阿 Otton 讲咗嘅，我就系话欣欣，我谂我会翻去啦，因为喺嗰阵时候咧雨好大，同埋嗰个路面情况好差，好唔安全，我感觉。咁我就话好啦，咁我而家系打道回府啦。到我一路翻去嘅时候嘅话咧，其实情况已经开始唔系咁好，因为咧之前冇积水嘅地方，佢已经开始积水啦。咁啊，当然系同一条嘅路线嘅话，你都系你头先就是咁样出嚟，而家你就翻埋入去啦。咁跟住咧，行到咁上下嘅时候嘅话，我心谂我就系，唔系，我仲有大老山隧道可以试下。 咁都俾你諗到 是、啊，係啦，咁我就話好，我就試下用大老山隧道。如果由大老山隧道，我今次我再行嘅話，我都唔得嘅話咧，咁我 算 死啦，我心不死，你明唔明？我唔甘心啊！咁跟住我就已經翻到差唔多去即係粉嶺嘅地方嘅話，我再兜翻翻嚟，再出多一次九龍 粉嶺、 三次同一條路。同一條路係啊，即係出嚟啦，翻去啦，再出嚟。咁跟住咧，我就覺得好大老山隧道，跟住一路過落去。咁住一路行，我就覺得我就好似去到啲 checkpoint 咁樣。我去到就呢度冇事啦，嚟到呢度冇事啦，出到九龍城啦，再已經見到我哋嘅 係啦，見到 個獅子山啦。好開心啊！我為自己打氣啊！我同自己講嘅就係有志者事竟成，我真係翻到你啦！咁樣 好嘢，好嘢， 一落車嘅時候咧都 感動啊嘛！ 其實咧。今朝出门口咧，你其实真系预测唔到。嗱，我慢慢俾所有揸车嘅朋友听，你唔会预测得到你平时行到嘅路到底仲行唔行到，水唔水浸，有冇障碍物嘅。咁我今朝离开屋企咧，用我平时嗰条路咧上去狮子山隧道唔得啦，再兜去另一条路都唔得啦，即系去唔到狮子山隧道。咁我第一时间谂大老山啊，咦 OK 咁样，一出咗大老山，啱啱想转去呢一个钻石山嗰边经乐富翻咧，一想兜入去啫，成条路。浸咗一架车喺度，就系、是、的士哥哥嚟嘅，即系浸咗半架的士。 龙翔道啊，系嘛？ 未到龙翔道添啊，即系一出隧道，啱啱想转弯，就已经浸咗一架车，好似一个提示啦。你再行啊，你再行就好似佢咁噶啦。咁于是，我唯有兜去呢一个彩虹嗰边嗰个回旋处，由嗰边转翻翻嚟，咁经乐富翻。其实个路途咧，如果相比阿 U 咧，我算系顺利噶啦， 系 啦， 好顺 利。我算系顺利。 你应该咁多个，应该系比较近嘅， 算系顺利。不过路上面咧，我曾经见过。有一个好大嘅水渠盖拉开咗嘅， 系啊，烂， 相信 好多系烂， 系我嚟排水定唔知咩？ 系倒，可能倒灌， 系啊，冲走咗， 系啦。咁所以大家揸车都要小心，如果唔系咧，嗰个窿咧足以卡住你嘅车噶。 系啊，危险啊！ 咁今朝你。出嚟嘅時候， 欣欣咧，其實欣欣真係要靠同事 啊。因為咧，今朝我都話阿林，我都係即係好想翻嚟，即係睇住啊，係啊， 驚你唔翻啊。 係啦，咁於是 你冇亂講嘅。 咁因為咧，我就有位同事就住附近嘅，咁啊住條頸嶺，咁啊佢就一台同事阿彪啦，咁佢就問我，佢好醒神 咁好啊？ 係啦，佢話因為 Ada 嗰邊開新聞部都要翻，咁佢話 Ada 咧就喺西貢出嚟就會兜埋佢，咁啊，不如我哋喺附近就不如一齊兜埋我翻嚟啦，咁樣。 是就好順利咧，我其實翻到嚟都一路都冇遇到啲乜嘢大嘅水浸啊，或者 咁好啊， 係一路都好暢通，即係我哋都好驚話龍翔道，因為尋晚即係傳出消息話即係浸曬啊，黃大仙站又浸曬，係 啊係。 咁跟住我哋翻嚟咧都係即係譬如經黃大仙龍翔道 冇乜嘢啊， 都係有啲水啦， 少少 係啦，少少水，但係都未到話即係完全行到嗰個感覺咯。咁、所以真係，唉，真係好彩可以翻到嚟啊！多謝 Ada 二再， 好嘢！ 就喺呢啲嘅困境，我哋知道每一個人都互相幫助嘅， 係啊，真係感動。 同埋落到車嗰刻，大家都啊，好嘢， 係啊， 到你啊，終於係啊！即係頭先阿 Yu 打開直播室門入嚟嗰一下，我哋都哇， 好嘢， 即係劫後重生咁樣見到大家， 真係係真 係。我翻嚟嘅時候咧，啲同事哦，點解你翻到嚟嘅？即係好似。好似今日星期日我翻咗工嗰啲咁嘅，點解你翻嚟嘅？ 個個都好，點解哇？都諗盡辦法去翻嚟服務大家。 係啊，所以你問我哋係幾愛嘅電台，同埋幾愛我哋呢一份工咧， 冇錯啦。 喺啲咁嘅時候嘅話，我覺得嘅就係翻到嚟嘅話，有一種凝聚嘅感覺嘅話，更加知道嘅就係而家雖然喺出邊有好多朋友，可能都用盡唔同嘅方法， 冇錯， 翻工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都會希望嘅就係會不停咁為你打氣，同埋有好多喺出邊嗰度喺個惡劣嘅情況之下，去做緊咁多嘢，好可能係。扫紧水啊， 系啊， 系啊， 地铁站真系有人喺度扫水啊， 系 咁 所有嘅朋友嘅话，我哋都会为你打气 吓， 好，加油加油，平平安安，咩事都冇啊！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任何天气继续为你服务，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暴雨由昨晚持续至到今朝，全港多处水浸，当局至到今朝七点接获44宗水浸报告。警方表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封闭。所有車輛未能夠經呢段路前往觀塘方向，車輛可以經馬仔坑道對開的迴旋處離開。現場所見，在黃大仙中心對開的龍翔道部分行車線水浸，路面是積滿黃泥水，多架汽車包括消防車一度停在路中，交通警員在場指示車輛掉頭離開。在九龙塘窝打老道近住深麻实道和沙福道，途人涉水而行，部分位置水深及膝，有车辆停在路边。柴湾多处地方在暴雨之下一度水浸，部分路段朝早水退，但是路面出现路陷。在柴湾道回旋处路面严重损毁，满布碎石和露出钢筋，有车辆停在回旋处无法前行。附近商铺亦都水浸，负责人朝早返回店铺清理积水。受到暴雨影响，部分地方出现山泥倾泻，在筲箕湾耀兴道耀东村对海山边，山泥连同石头倾泻而下，环角喺行车线，现场路段要封闭。深圳的罗湖火车站有大量雨水涌入，出入口和地库都被淹浸。深圳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指受到暴雨影响，在今日中午12点之前无法正常组织旅客进出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大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1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47.06，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7，人民币7.343， 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072， 欧元对美元 0.63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32,681点，跌3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49美元，卖出19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啊！由于黄大仙站路段水浸影响啦，而家黄埔站至到石硖尾站就每六分钟一班，石硖尾至到彩虹站咧系暂停服务，彩虹站至到调景岭站咧就每12分钟一班嘅。咁另外东铁线咧都受水浸影响啦，咁而家金钟站至到罗湖站咧就每15分钟一班，火炭站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系每30分钟一班。咁继续同大家讲翻咧，路面有啲水浸咧需要封路嘅，包括系大潭道近住山翠苑来回方向。石澳道近住烂泥湾、柴湾道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介乎平原路至到打鼓岭警署之间嘅一段平斜路，龙翔道去观塘近黄大仙中心嘅全线，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全线，香港仔隧道通往黄竹坑道寿神山方向支路嘅全线，海底隧道来回方向管道嘅快线，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新田围村全线，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全线，窝打老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歌和老街嘅全线，大老山公路去翻虎山道支路嘅全线，青葵公路去翻呈祥道观塘方向支路嘅唯一行车线，葵涌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昌荣路嘅全线。咁开翻嘅道路咧都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啱啱开翻嘅道路咧就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通往东起道。同埋去翻柴湾道嘅封路咧就重开啊！再讲一次位置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东起道嘅支路，近住爱东村嗰段啦，同埋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柴湾道去柴湾方向嘅支路，近住信泰道，咁呢两段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头先而家就全开啦。咁另外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咧都系重开。咁另外受冧山泥啊同埋路陷影响继续封闭嘅，包括山顶道来回方向60号对出，司徒拔道来回方向53号对出，香岛道同埋浅水湾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啦。黄麻角道去翻赤柱军营方向近圣士堤反弯嘅全线，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加顿有限公司嘅全线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啦，九巴、龙运巴士啦、城巴啦，而家只系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咁但系港铁嘅巴士咧，除咗大埔区之外，陆续恢复正常啊。港铁嘅巴士除咗大埔区之外，就陆续恢复翻正常。咁另外啦，落马洲嘅黄岗过境穿梭巴士就维持有限度服务啦，15至30分钟一班。咁但系咧，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油尖线、观塘线、湾仔线、旺角线、荃湾线全部都系暂停服务。咁另外电车服务而家仍然系暂停啦。咁渡轮方面，富裕小轮啦，所有航线暂停。平洲街道吓航线都系暂停。翠华船务所有航线啦，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嘅航线全部都系暂停噶。咁而家港九新界咧，多处地方咧有水浸啊，交通灯失灵啦，同埋部分路段咧都有山泥倾泻噶。咁市民咧，请尽量留喺安全嘅地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哋当初做牧羊犬嘅时候，只系需要考虑一间公司，而家由一间公司变咗做几十间公司。我哋而家咧，唔止人手唔够，地方唔够大，租房又唔掂，喺短时间内根本搞唔掂噶。 你讲得好有道理， 所以咧，加油！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嚟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号起，新加入嘅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嘅流动应用程式 EN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潇潇洒洒的身影，给我潇潇洒洒的上映。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一连五个星期六上映梁朝伟经典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花样年华》，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领衔主演。 周末大电影《花样年华》，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人》，快活人啊！再提嚟大家今日好多嘅提示嘅，包括呢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有阵时间到今日延长咗啦，到一点半嘅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嘅吓，咁、大家就如果真系要翻工嘅话咧，咁就要留意所有嘅交通。 亦都有一啲嘅特别嘅节目安排嘅，咁一阵间咧，我哋喺十一点过后嘅话咧，本来就有咧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开学，唔知点解系开唔到 我寻日啊， 之后系 你知唔知啊？ 我 心谂，我寻日同阿校长讲。本来呢就上个礼拜是第一日的，不过呢就是打风就今日啦，你呢就是我哋今季第一位尊贵的嘉宾。 嗱呢个咩咩贵人出门遇风雨啊，风就遇咗啦，今日就雨。 係 啦， 点知吓咁佢又好开心好开心。咁今朝我就话俾佢听啦，哇天气太恶劣啊、即係安全 问题。諗都諗到啦。 係呀，不如电话啦，咁佢就话因为佢学习到好多即係突发事。 因为有情况处理。 咁唔紧要啦，我下次再邀请你亲自上嚟。 冇错， 希望下个礼拜五天气好啦。 我集住你啊！ 我哋大家就集气，系啦，似乎你又知唔知学校就开唔到咁样。 又第三位校长变埋第一位， 系啊，所以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 排名不分先后嘅， 系嘅。咁一阵间咧，嗰个系啦，头先一阵间嗰个钟头嘅话咧，我哋就会系三位同学咧就自己咧喺度互 殴。好，我阵间或者睇下出边有咩人行过捉佢入嚟。 系啦，咁当然啦，车路的士嘅话都系啦、安全为上，所以咧就都希望我潮潮咧可以好好地咁样留喺啲安全嘅地方， 系 就自己屋企啦，唔好周哥劳顿啦，唔好过嚟啦，咁我哋就用电话同佢倾下倾偈嘅。 其实今朝咧车路的士咧，我有谂过一个问题嘅就嗱，阿约约揸车啦，我自己揸车啦，揸车人士咧，你多数你出得街咁嘅天气出得街，你一定有好大嘅目的，有一个好强烈嘅推动力，你可能翻工，可能约咗人，可能接老婆，系咪？如果唔系，你真系贪得意咩唔会出去啦。好啦，你出得去。你见到前面嗰个水有积水啦，到底你点样评估你过？我记得好似之前同我哋讨论 讲过噶， 到底点样评估你应唔应该去咧？咁因为当我见到个的士哥哥嗰个车咧系浸咗半架嘅时候咧，我会心谂：喂，的士哥哥应该都好有经验啦，路面驾驶方面。如果佢都踩中咗，咁即系话其实可能个预测目测唔系咁危险，佢先会驶过啦，系咪先？你个同自己嘅车过不去咩？咁去到一半先发觉，可能已经太迟啦。系啦， 以及有时我会觉得就系其实你系焗住系一定要冲过去嘅， 系啊， 因为你点评估啫，系啊，当你系喺你前边 一鼓作气就系、 一条路你一定系要过嘅时候，你因为你如果你话你仲可以有位，你冇得褪噶嘛， 有啲路冇得褪。 我有几下我都以为嘅就系话啊，前面都应该唔系浸得好紧要，就系、你过嘅时候嘅话咧，嗰啲水浅起，你先至知道原来个氹系咁深， 系 啊， 冇错， 你喺公路度你都知道噶啦，系咪啊？有时你都好。衰啊嘛，覺得隔離嗰啲車做乜咁衰啊？你咁都衝過，我諗相信係佢就根本就第一，佢冇得時間停落嚟去評估究竟佢咁樣。洗过嘅时候，高速咁洗过嘅时候嘅话咧，会有浅起有几大嘅水花。其实我谂大家都唔想嘅，但系总之佢哋喺呢个咁嘅时候嘅话，我觉得唔好揸咁快啊都。我见到有啲都仲系肥得好快咁样。 佢快系咪想冲嗰啲水？ 我觉得佢系咯，但系其实系好似讲过咁样系唔系咁好噶嘛。 系啊，反为你慢慢过可能好啲。 没错，好啦，咁我哋当然都希望大家都仍然喺今日而家呢个时间嘅话，都系要留喺一啲安全嘅地方。 系啊，唔好周围走啦。 咁。 咯。咁、okay、我哋都喺度担心紧，一阵间走唔走到？ 我唔走， 我冇担心、啊。 你而家冇啦，因为我唔系成日担心人啊嘛，谂埋架车啊嘛。 系啊，即系我哋要担心多一重嘅。系啊，系啊，同埋呢样嘢，我又咁远咧。 系咁啊，你真系要好小心， 好远咯。咁所以就要成条路线，我都要计划清楚，我先至知道应该要点做咯。 听紧朋友们，小心小心。喂，有一样嘢咧，今日睇咗个报告嘅，其实我知嘅，但系咧，就算我睇完呢个报告咧，我谂咧，我未必改咗我嘅惰性吓。咁咧就一个科学嘅报告，就话藏咗公司做噶啦。首先，藏咗公司可能佢自己都有少少嘅商业嘅原因啦，我唔知啦。佢话每一天你哋嘅床单如果唔换一个礼拜之后咧，尘螨咧就会多达几多只咧？系100万只咁样，对你嘅健康有好大嘅影响嘅。其实呢一样嘢，第一我睇唔到啦，第二我好似冇换咗两个礼拜。我而家用紧嗰张，好似冇乜事、啊。你会唔会噶？即系你唔会因为呢啲报告而 我梗系唔会因为呢啲报告啦。 啊、即系讲到好 咁差咯， 系啊， 身体 系啊， 系。 虽然我知系要定期要换一换、 啊，你自己中意换咪换咯。 但我系用感觉去 feel 咯，摸落去好似都仲清爽 地咯， 立立地又 换， 系啊， 系 啊, 啊，尤其是床单， 系同埋枕头袋，枕头袋我又换得密啲嘅， 嗯、 啊、因为我 油头 粉、啊、面 系啦， 系啊， 油面。油头油面 系咪油面咧？可能都系、嗯，但我就即系勤啲换嘅浴巾啊、头巾啊都 头巾 即系洗抹头嗰嗰块啊， 浴巾 我都会换嘅，系 啊, 啊，即系五六日到换一次咯。 牙刷都要换噶， 系、嗯、啊，牙刷 都要换噶， 冇错、 啊， 我谂住常用、啊。我最记得嗰阵时咧，我爸俾我最深嘅童年回忆咧，系佢瞓觉嘅时候咧，会用一张纸，一张 A4 纸摆喺个枕头上边，晾、 嗯、 即系个头扎落嗰张纸度。知唔知点解咧？ 吸油嘛。 第一，因为以前。我唔敢話家家個個都係啦，但佢係唔係日日洗頭嘅、 啊？ 但以前啲男人咧，好中意搽嗰啲咩髮蠟嗰啲咁油 靚靚嗰啲啊， 係 啊，年華嗰啲 咁，所以佢就揾啲紙去吸嗰啲 油咯，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就會有一條竹君祖安咯。即系你嗰、那个喺个枕头上面有一条竹筋组安，系啦，其实就要成个换嘅，两三日就要换噶啦，咁样咯，唔同嘅， 系 啊，而家 床单就少换啲，因为好大工程 嘅。床单好大工程，好乖嘅，我一个礼拜换一次， 哇， 一定系一个礼拜换一次，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好污糟，因为我只猫上去啊，我只猫同我瞓噶嘛，咁就算我唔换，系啊，啲毛会，我会唔知啊，我觉得会比较大家都好啲咯，咁样，因为成日都好长时间喺上面度瞓觉。 你嗰只猫有冇嫌你换得慢啊？嗱，仲换床单， 废话， 好嘢，诚意， 我拒绝系啊，诚意，诚三诚四，而家有好多条 听众一齐 嘅，系啊， 排队唔该，阿春啲啊， 喂，你点知只猫 排 队？ 排队， 你闹 我 先， 闹紧佢，闹紧佢，废话成100万， 你啫， 语中感叹号啊！今朝成街都系。 斜斜大雨倾洒窗外小马路，不禁想起你雨夜曾跟我好，忙拿着雨伞冲出街上飞快步，心里急于见面再倾吐。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再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的后悔。斜大雨仿佛心中泪水制造，怎去撑起雨伞仍如倾刺到，从前热爱真不舍得画出句号，偏在不可见面我 苦恼。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再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舞，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这夜无路诉，说不出的后悔，为何像一张刀，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未感到。要惩罚，惩罚已足够吧，惩罚已足够吧。 感叹好啊！郭富城嘅呢一首歌，时间仲有十分钟啦，早上十一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特别嘅交通消息报告啦。受水浸影响，大埔公路往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全线、青山道往旺角近钦州街部分行车线，以及宝顺路往常德村方向近环保大道全线封闭。讲多一次啦，受水浸影响，大埔公路往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全线、青山道往旺角近钦州街部分行车线，宝顺路往上德村方向近环保大道全线封闭。另外，较早前受水浸影响已经封闭嘅由香港仔隧道通往黄竹坑道嘅支路系解封嘅。受水浸影响已封闭的由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道往寿神山方向嘅支路现已解封。网上情缘。真实的爱情是怎样的？是你真心爱一个人，还是你真心爱他的表面？还是你口里面说爱，实际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又或者当时真是爱的，只是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种爱已经不存在。怎样衡量一段感情，他的真实度其实有多大？我真的很想知道。 again. 网上情缘，在这个世界上每件事的发生总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什么结果，一环扣一环，你总不会错过。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爱情。在爱情的世界，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会开始，为什么会结束，为什么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你只知道该发生的就会发生，该结束的就由它结束。I didn't come. Nora Jones 嘅呢首 Don't Know Why， 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噶啦。今朝早上嘅天气咧非常之不稳定啦，甚至咧用不稳定都形容咧好似唔系好够咁样。大家咧如果出街就知道噶啦，嗰个情况咧就系好多地方会有突发性嘅水浸啦，有啲车咧行下行到半路咧唔行得啦咁样。因为如果大家真系要翻工嘅话咧，就小心安全啦。呢、這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悬挂，雷暴警告有时到今朝一点半嘅，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而家都系有效嘅。先睇咧十一点钟嘅新闻报告，然后翻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风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我系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咗第二个钟嚟嘅风骚快运啦，咁今日星期五啦，本来有你又知唔知有校长到场咁、今日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就我哋又校长唔好嚟啦， 冇错，安全，小心 要做嘅嘢啦，仍然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次都挂得好耐， 好耐啊，长命，晚到而家咯， 同埋估计咧咁样嘅恶劣天气嘅话咧，系会维持去到咧就系今日黄昏嘅时候啊，系啦，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留意咧， 冇错， 出街啦， 冇错啦， 留喺屋企听 雷暴警告，有时候今日一点半，山泥倾。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生效的。不如今天打个电话来点唱啦，我们的靓妈今天要给你掌声去啦。今天呢今天天气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所有的同事都非常非常之尽忠职守啊，我们都要为大家打气啊。 好呀，没错 ,187-2388 啦。 你又知唔知今日同学 同学篇 耶、yeah! 喂自修堂 今日我呢 乱答啦 呢个问题即係我将会问嘅问题其实呢同一篇好得意嘅文章啊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问下大家喺呢篇文章上面你又关唔关你事呢咁样佢就话人类有好多人会驚嘅、到底人类驚嘅东西里面又关唔关你事呢我问题我暂时唔讲住啊我先讲咗呢篇文章先。呢篇文章佢就话啦以下嘅十样嘢系最多人驚嘅。好啦抽中其中一样嘢问下大家先啦。不洁恐惧症啊。不洁恐惧症就系成日觉得污糟成日觉得个手有细菌洗完又洗好似呢硬系觉得唔干净咁。你会唔会有时有呢一种感觉 尤其 是 经过 呢个疫情啊。 唔系我有个朋友系咁嘅就算系冇疫情都系咁嘅。佢叫做 OCD。强迫症， 洗完手， 洗完右手，总之佢掂一啲嘢嘅，佢就又要洗，洗到个手系烂晒嘅，要睇医生嘅，佢唔系想嘅，佢唔系想嘅， 咁而家有冇 改善？佢控制唔到嘅，我冇同佢联络啦。 我系咁样嘅人哋咁样样， 因 为 佢移咗民。 哦， 你咁样嘅，你咁衰格嘅， 随时睇 机会咁嘅人， 随时睇机会。 我系啊，我做嘢，你做嘢，我点样翻工，你都知道我嘅人系点嘅人啦，系嘛？你冇搞错。 呢个就叫不洁恐惧症。其实我以前冇咁犀利。我而家都唔算犀利，但系的确系疫情之后，嗱，我唔系怪晒疫情啦，但我会更加留意。譬如最舉例啊，手機你覺唔覺得手機你會周圍擺噶嘛？譬如你去到一啲陌生地方，你會唔會㗎？咁於是翻到屋企咧，我出一次街，我翻嚟就清潔一次；出一次街，翻嚟清潔一次。 冇， 你唔會嘅。 唔會， 因為有時我會攞埋手機上床，一路睇住噶嘛。咁我會覺得。系啦，即系咁，你带过去好多地方噶嘛，系嘛？好啦，一个叫不洁恐惧症，另外一个叫高空恐惧症啊，尤其是坐飞机啦，或者去比较高嘅地方，即系叫畏高症啦，咁样系咪？先系有少少，即系对于畏高症， 我有嘅，系上到咁上下一啲地方嘅话，我脚会震。 哇！ 系啊， 系 啊，控制唔到嘅， 系啊， 心跳跳得好快啊。 系啦，咁另外咧又叫针头恐惧症啊，即系好惊打针啊，即系 needles 啊，系啦，针头恐惧症，你唔惊嘅？ 唔惊。 另外咧又叫做 你最中人哋打你系咪？ 唔系打针， 用任何嘢打你。 喂，而家做紧节目啊！ 我都系做紧节目啊！人哋讲紧针头恐惧症啊嘛， 咪咯， 咪咯，打 针。我咪话咗唔惊咯。 哦，咁我就用第二啲嘢打你惊啩？ 用咩打佢？我想知，试下试下先。 有啲我又唔惊。 喂，做紧节目啊！ 我讲得啦，好啦，针头恐惧症之外，有一个叫。 恐犬症啊，我又冇谂过，惊狗啊！有啲人系，就算我冇俾狗咬嘅咧，佢见到狗佢都惊嘅。 我 有 系俾狗咬过，不过我都唔系好惊。 动物咯，都唔系恐犬啊，有啲人又惊猫噶嘛，惊佢爪啊嘛。 系啊， 即系对动物嘅恐惧啦吓。咁亦都有叫做蛇嘅恐惧症，呢、這、一个比较少啲，因为如果喺我哋香港冇乜机会见到蛇，我谂呢个系第二啲地方。 行山咪有咯。 哦，咁啊系， 系啊， 你去食嗰啲蛇王乜咁样？ 喂，但系就算行山 都系蛇啦，就算惊噶，好惊。 你唔会专？如果你惊嘅，你会唔会专登去嗰啲地方？ 咁 点 解你 食蛇羹？ 咁点解你食蛇羹你要惊？你入到去，嗰啲蛇唔会走出嚟咬你。 我唔系我 惊，系你入去咬佢。 系有啲人会惊啊，即系哇，成柜桶嗰度乱下乱流惊。 咁佢系咯，佢外形系系得人惊。 有啲人惊到咧，我有个朋友惊到咧，你系见到就算系杂志得唔得？真系，譬如可能你睇嗰啲咩？National Geographic 或者睇咩 Discovery Channel， 咪有時佢講呢啲咁嘅動物嘅，我見到我啲咁樣走嘅，會驚噶，同埋會發爛。有時你擁個頭埋去睇啦。 男定女嚟噶？ 女仔嚟。 咦？ 可以介紹俾你識嘛？ 好啊。 係啊，你揾你條蛇嚇佢啊嘛。 跟住成個個都驚 唔得啦。我呢啲死蛇爛屎。佢有冇驚嘅？ 你咪就奶爛啲咯。 嗱，另外仲有一個 Sarah 一定有嘅，因為佢講過叫閃電恐懼症。 閃電恐懼症 yes。閃電我都唔驚。 我驚啊！我一閃電我就驚噶啦。 係啦。社交恐懼症嚇。 我都唔驚。 好啦，等等咧就我首先而家講五樣，即係喺榜上面嘅就開始問問題咯噃。人類最恐懼嘅頭五位，即係最多人話驚嘅咧，包括有狗啦、蜘蛛啦、高度人群、蛇。人群意思即係 crowd 啊，即係有時有啲人好驚一啲多人嘅地方，佢唔中意去，即係怕逼、怕多人、怕成啦嚇。狗、蜘蛛、高度人群、蛇，到底边一个系最多人惊嘅榜首位置？即系喺五样嘢，边样最多人话惊咧？ 诶，即系畏高系嘛？ 系 啦，畏 高啦。 重复一次， 唔 该。 狗、 蜘蛛、 高度、人群、蛇，边个系榜首？ 五个啊？哦， 边个系榜首？ 我觉得系高度。 榜首人群咧，我系。 人群 系， 因为蛇冇理由啊，你见唔到咪唔惊咯。 系噶，我都觉得系噶。 系啊，蜘蛛咁你又唔系蛇油啊嘛。 定系蜘蛛啊？蜘蛛成日有，因为冇啊，咁多蜘蛛精，真系怕。 我又唔惊、啊，多啲嚟密啲手。 你唔系，你中意狐狸，你中意狐狸精啫。 惊啊嘛！ 你唔系蜘蛛精，你狐狸精。 刀斧我都唔惊。 啲咩精我都唔惊啊！ 贪心精 佢 中意 贪心精， 系啊，冇错。 高度人群， 高度同人群系咪？ 系有冇人啱？ 边 冇人啱 ？OK， 剩翻咩啊？蛇 狗咯， 蛇狗 蜘蛛， 蛇狗蜘蛛， 系可能真系蜘蛛嗬？ 你不如我买埋一个啦，分散投资啦。 Spider 系啊，蜘蛛 Spider， 我系蜘蛛，你系咩 ？Spider 蛇啦， 无赖 系啊， 系嘛？ 蛇， 成个蜘蛛有冇中？ 就系蜘蛛 啊！系咪真系佢个样好恐怖咧？ 因为家居里面真系好多小蜘蛛嘅，唔系冇嘅。 我觉得佢哋好靓噶，所以我唔住，我成日影 佢哋。我唔中意嗰啲周身毛嗰啲咯，有啲咪周身毛嗰啲嘅。 冇系冇毛，不过真系嗰啲 细只嗰啲毛都毛， 你睇唔到有噶。 嗰啲系秃秃毛啫， 秃毛猪 佢脱咗毛啫， 毛猪。 心偷偷拖出你的阿姨，是否喜欢刚刚结识，或者喜欢深于那窥？ scare, I'm gonna count to ten. count to ten 啊，去到早上十一点二十一分嘅啦吓，今日就你又知唔知？ 好啦，呢一题咧想问一问大家咧，就系如果去日本咧买果汁咧，你哋有冇留意过佢哋嘅包装或者系用语咧？里面咧就系有啲嘅秘密嘅隐藏喺里面噶噃， 犀利， 冇错。其实佢嘅包装同埋用语咧都分别有规定嘅。好啦，问题你啦，如果你想买一包嘅果汁，不论咧就系提子汁又好，芒果汁又好，橙汁又好，好啦，有。见到上面有水果真实嘅图片嘅，即系张相啊吓，水果真实嘅图片嘅，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呢？一睇就知噶啦。A 来自有机生果 ，B 系来自嗰个水果盛产嘅嗰个园，即系我乱咁噏啊吓。譬如可能嘅就我要买一支嘅就系提子汁，原来爱之园系最咩嘅最盛产嘅，所以咧佢就可以咧就系如果佢系来自爱之园嘅，咁样咧佢就系可以用一张真实嘅图片啦，即系来自盛产嗰个水果嗰个园嘅生果嘅咧，你就可以用一张真实嘅图片。C 因为佢系纯果汁，定系 D 含有果汁嘅含量咧50% 以上嘅果汁。就可以用呢一张嘅水果真实图片啦。嗯，使唔使重复一次？ 纯果汁唔需要， 我估啲 啲，一个 C 一个 D 系咪 ？100% 肯定啊嘛， 有冇人中？ 系 肯定啊嘛， yeah. 有人中。正確嘅答案係純果汁嘅。 Well， 仲有另外嘅一個規定嘅話，你可唔可以講埋出嚟咧？如果你知 道，嗱呢啲咧係如果係濃縮嘅咧，就一定唔得。所謂濃縮咧，即係 concentrated。是开水的那些就不得、因为呢你 100% juice 呢它真的要成盒都是果汁没有开水没有吸任何东西的。 还有一个规定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应该知道的。这一张的水果真实的图片除了是它的真实的图片可能是苹果汁它一个苹果之外的话重要的苹果是切开的。 哦那代表什么 东西就不知道就代表是真实 100% 的果汁。就冇再話好頭先所講嘅，譬如可能係果汁含量即係50或以上，或者係低於幾多幾多幾多，係好得意嘅。因為咧，佢哋有呢一個咁樣嘅規定咧，就話俾你知呢一個咧先至係純果汁。所以你一睇睇到啊，其他嗰啲若果嗰個果汁嘅含量唔係100%純果汁嘅話，佢係唔可以咁嘅。佢哋只可以嘅就係畫嘅圖畫啦，又或者嘅就係即係係假嘅一張圖畫咯。若果嗰啲嘅話你就要睇一睇究竟個果汁嘅含量有幾多。 呢個日本係嘛？ 日本嘅， 但其他地方就唔係一定咁樣。我有时咧唔系好中意饮果汁，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好多时咧买嗰啲果汁啲味道咧，好人工化，唔知可能系我买得唔系好啱啦，嗰个牌子定系点？即系饮落啲味道咧系好假， 橙汁系苦苦地嘅， 酸炸 嗰啲咧系苦地。我想问下，如果个苹果咬咗一忽，又代表咩咧？ 嗱，不如咁样啦，我就再严重啲讲俾大家听啦。嗱，如果果汁含量系达100%嘅，即系纯果汁嘅咧，可以喺包装上面使用真实嘅水果图片同埋水果嘅横切面。即系头先我所讲嘅啦，切开佢嘅。咁如果水果嘅含量系5-9% 嘅咧，可以放真正嘅水果照片，但系禁止使用水果嘅横切面。OK，即系佢有一嚿，有个有生果喺度，咁啊就等于5-9%。咁但系如果系当嗰啲水果嘅果汁含量系低于5%嘅话咧。横切面嘅水果梗唔得啦，图片唔可以使用，即系真实嘅相片唔可以使用，只可以放形似水果嘅示意图或者系插画。 咁严格嘅， 好笑嘅，系咪好严格？ 如果画到真嘅一样咧，咁点啊？ 唔答你，好下一题。 好，呢个系个字， 系 一个简笔，即系人，然后一动， 系 OK 啊 哈。 呢个字点解咧 ？A 人一个 ，B。捉一支 ，C 鸭一只 ，D none of the above。呢个虽然系一个简笔字，其实佢有意思嘅，一个简笔字。 最正常梗系人一个啦， 咁有四个答案， 啱唔啱啊？ 人一个，捉一支，鸭一只，最后系 none of the above。 人一个， 人一个， 梗系错啦。 我中意错啊， 因为 none of the above 唔错啦， 同埋有意思噶嘛， 梗系有意思啦， 有意思就。哦，但系可以系另外啲意思嘅， 系啊系啊，所以唔系呢三个意思咯。 哦 ，none of the above 都错， 无心机。哎呀，总之你系咪啊？其实都唔想估。 佢哥， 你唔好讲俾我听个答案系乜嘢，我唔想知。 出嚟， detention。 我咁辛苦先翻到嚟噶嘛，我系唔会出去噶。 刘托， 一句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声去找新声。行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似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猛壮，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提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界定我。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来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吃鸡去争金奖，无法退也只有上。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 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风骚发源啊！冷嘅冬气温相对湿度96%嘅呢个星期嘅早上，黑色背景嘅隧道仍然悬挂，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日1:30，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存在， 但系仍然会有我哋喺呢度陪住大家，风雨不改。 冇错， 冇错。 电话号码18723888，打嚟点唱？ 打嚟点唱啊？头先个答案我系唔会讲俾你听。 好好啊，好好啊，多谢你啊， 开心啊， 心想事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极端情况至少维持至到傍晚6:00，当局会密切审视最新天气、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务情况，并且在下午3:00公布下一步安排。政府发言人提醒雇主，除了必要人员之外，不应该要求雇员返回工作地点上班，并且再次呼吁市民在恶劣天气期间应该留在室内以保障安全，远离低洼地区。 政府表示，在极端情况存在期间的工作安排等同八号热带气旋警告生效情况。当局会审视情况，雇主和雇员需要留意政府进一步公布。当局说，受到海葵残余相关低压槽带来的暴雨影响，本港出现广泛地区水浸，公共交通严重受阻，山泥倾泻风险极高。受到暴雨影响，本港出现广泛地区水浸，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加开临时庇护中心，现时有14间正在运作。港铁表示，多条路线已经回复平日非繁忙时间的正常班次，包括将军澳线、南港岛线、迪士尼线、东涌线和机场快线。荃湾线、港岛线和屯马线的班次较平日非繁忙时间疏，候车时间比平时多大约1至3分钟。观塘线和东铁线就维持早前公布的班次，轻铁由朝早的头班车开始一直维持正常班次。城巴表示，陆续恢复日间路线，城巴机场快线提供有限度服务。城巴指出，恶劣天气严重影响石澳、赤柱、大潭、黄竹坑同埋将军澳一带，有关路段服务恢复将会相对缓慢，部分路线正系提供有限度服务。九巴早前表示，部分路线由早上9点起恢复有限度服务。一名九巴车长在九龙湾车厂怀疑被巴士在倒车的时候撞倒之后死亡。香港专营巴士雇员总工会主席郭志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今次事件与车厂环境有关。他说，九龙湾车厂估计超泊一半，部分行车通道亦都泊了巴士。车长攞车的时候需要在车罅之间出入，加上车长很多时都要倒车，容易造成意外。郭志成说，虽然公司有取车指引和标准，但是实际操作未必配合指引，在黑暗环境之下照明范围不够广，四周亦都有很多引擎声，容易令人降低警觉性。九巴传讯及公共事务部主管简学熙在同一个节目强调，车厂有足够的安全措施和指引，亦都有足够照明系统和清晰的行车线，但他承认泊位有不足。以九龙湾车厂为例，晚间收车之后可泊的空间都用尽，政府亦都一直知道情况，今次事件之后有同当局沟通，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0点，跌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47.23，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7，人民币7.345。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2578点，系跌4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46美元，卖出192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喺港铁由于黄大仙站嘅路段受到水浸影响，观塘线列车介乎 是石硖尾至彩虹站之间的服务是暂停，而来往黄埔站至石硖尾站服务是维持每六分钟一班，来往彩虹站和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就是每十二分钟一班，而机场快线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是已经回复正常。至于在东铁线九龙塘站方面的路段受到水浸影响，东铁线往来金钟站和罗湖站是维持每十五分钟一班，往来火炭站至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就是每三十分钟一班，而现时部分九巴、龙运巴士和城巴路线是提供有限度服务，而行走屯门、元朗、天水围的港铁巴士服务是已经恢复。至于在渡轮方面，现时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平洲街道有限公司和翠华船务有限公司所有航线是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而至于在电车服务都是需要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另外受到水浸影响，下列的路段是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当中是包括大潭道来回方向近山翠苑、石澳道近住烂泥湾、柴湾道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介乎平原路至打鼓岭警署之间的平斜路、龙翔道去观塘近黄大仙中心全线、丽翔道去窝打老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全线、红隧来回方向管道快线、狮隧公路出九龙近新田围村全线、窝打老道上狮隧方向近住歌和老街全线，以及是大老山公路去返虎山道的支路，同埋由青葵公路通往呈祥道的支路、葵涌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昌荣路全线、将军澳宝顺路去尚德村方向近环保大道全线、大埔道出旺角近南昌街全线、青山道出旺角近钦州街部分行车线，仲有元朗公路近十八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全线，同埋去屯门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而至於較早前在尼敦道和亞皆老街交界失靈的交通燈，以及尼敦道和希福在窩打老道和希福道交界的失靈的交通燈都是已經完成復修。至於現時在英皇道和健康中街交界的交通燈是仍然失靈的。另外受到山泥傾瀉和路陷影響，山頂道來回方向跟住門牌六十號全線、司徒拔道來回方向跟住門牌五十三號全線、亨島道和淺水灣道交界部分行车线、赤柱黄麻角道去军营方向近圣士提反湾全线、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加顿有限公司全线，还有青山公路丁九段来回方向近住丁九村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道行驶了。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喺明枪暗箭、利欲分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思芬啊，呢排除咗好多人同我讲下啲生活啊、家居嘢之外咧，竟然多咗人问我凑仔经，但明明我都未生仔。 正常嘅，杰雄，皆因我哋星期日节目《细一潮乜》越嚟越多人听啊嘛。 咁系好事嚟，不过都唔好唔记得，我哋继续都会同大家分享生活嘅。 所以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思芬同埋崔杰雄。 十点钟先听《细一潮乜》，十一点再听新生活。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 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一阵间咧电话号码18723888，十二点半咧可以打，十二点半开始而家去打嚟噶啦，你阿妈听紧你嘅电话噶啦。 嗯， 不厌其详再讲一次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挂紧，雷暴警告有到一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仍然有效嘅。睇翻头先咧，阿 Sir 讲嗰样嘢咧，我哋突然间谂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哋系咪应该咧知多啲呢啲咁嘅资讯咧？ 系啊， 即系你就咁望落去有个苹果切开，哦，原来唔切开又唔等于咁样、 啊、 成分几多，真系要望清楚。 嗯、没错、嗯，所以要听多啲我哋呢个节目嘅质噶咧， 知道 学到多嘢。 到底一个人字下边有一栋，嗰、那个答案大家知唔知咧？想唔想知 道？你而家讲啊，我一揞埋耳仔。 同埋嗰个人会唔会讲？ 讲啦， 就系唔讲。我未嬲完，我未嬲完。 我知道佢系小气噶啦，太好啦，太好啦。 除非你氹我啦， 我唔会氹你，你呢一世都唔好讲，你讲我你唔系人。下一题， 我下一题好嘛？我下一题 可以可以可以，系啊， 不如你唔好讲，你写一个纸度俾我。 我唔会。 好，呢一关乎我哋嘅叫做老人家所讲嘅一句说话， 系 你有冇听个老人家话？哎呀，抱下苏虾俾我睇下。 系苏虾， 点解苏虾仔叫苏虾仔咧？ 讲过啦， 讲过啦。考下你记性啊！如果大家未听过， 直接答，直接答。 咁喊咯。 如果佢啱嘅，咁样就 系就喊嘅 喊声啊嘛。 音啦。 哦，呢啲我哋四十年前都识啦。 好，第二题。上茶楼嗰时候，我上茶楼嘅时候咧，我哋会斟茶俾人嘅，系咪啊？即系我哋饮茶嘅时候，系咪咁啊？斟茶俾人噶啦。咁其实咧，即系当对方咧就会系轻敲嗰张台，咁样咧就系代表住嘅就系礼貌嘅，系咪？诶、你系点敲噶？ 两个手指 系。啊、小张张咧 都系咯， 系啦，两个手指 轻轻咁咯，系咯。 系咪净系得呢一个方法噶咋？ 正路应该系啊， 定系用指节咧？即系个 原来唔系噶。其实咧， 系 有几种嘅方法，系、代表住嘅就系唔同嘅人斟茶俾你，你系会做呢一个咧、哦，叫做咧就系扣，即、就、系、是、扣你嘅手指上去嘅，就系一种礼貌嘅。好啦，想问你啦，如果长辈俾晚辈斟茶嘅时候，你系应该要点样去代表住你自己嘅多谢咧？ 系 A 用一只手指 ，OK 敲张台。B 两只手指敲张台，即系要头先咧，小强咁样，两个手指敲张台。C 三只手指敲张台，定系 D 用个拳头敲张台咧？ 冇理由用拳头啩？ 我都觉得系两只， 我都觉得系两只， 系啦。 你咁冇礼貌。 诶、欸，同我识唔识呢个题目完全冇关系嘅， 系同你有冇礼貌有关系。 我系冇， 系啦，咁所以你就用两只手指，就系人。总之斟茶俾你，你就用两手指，系咪？ 其实系有唔同嘅。我想问啦，即系话如果长辈晚辈啦，晚辈长辈系会有唔同嘅， 冇错， 即系唔应该含落两只手指嘅， 冇错。 诶、欸，我想问下平辈斟平辈 都有， 应该系啦， 系啦，有三种唔同嘅情况。 咁我估三只手指， 啊吓，你估三只手指系咪？小张张， 我估拳头啦。 好，你估拳头。 系啊， 系咪肯定啦嘛？ 你斟杯茶俾我啊！你 拳头意思即系咁样啊？ 系啊， 会敲门噶嘛？ 拳头咯，咁样 系咯， 系 咯，系 啦，就系咁样啦。 断估唔会 一只手指就系咁样啦，系啦，两只手指咪就系咁样咯。 我觉得唔系一只 手 指， 三只手指就 系 咁样噶啦。即系 手 指 好磨 力， 系好似轻率咁。 咁而拳头就系咁样咯， 系啦。我估拳头。 我而家要滚嘅就掌背比晚背啊吓，冇搞错啊，掌背比晚背啊。 掌即系个晚背示意啊嘛，所以我就叫你斟杯茶俾我，然后我即刻示范俾你睇咯。 哦，咁不如你试下晚背斟俾我嘅时候，可以点样啊？冇我会成个茶壶。 我得俾你， 好， 你估拳头，我估三只手指， 系有人啱嘅，正确嘅答案系拳头嘅。 啊，我呢啲42年前都识啊。 好啊，咁我又想讲下啦。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就系晚辈真比长辈有几多手指啊？ 两只。 错，咁就你唔识啦。好啦，讲翻俾大家听。 拳头代表乜嘢？ 大家学啲嘢好唔 好？ 好啦，如果系第一种嘅，就系晚辈比长辈斟茶嘅话咧，咁我哋先讲出个特别报告先。 好，特别报告啊，大家留意住啦。由于咧较早前受水浸影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嘅公园现已全线解封。受较早前水浸影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嘅公园现已全线解封吓。另外，青葵公路通往呈祥道往观塘方向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解封嘅，都系啲比较好啲嘅消息啦吓。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住，听多啲交通消息。 嗯，好啦，咁先讲讲嘅就系有三种唔同嘅情况咧，你就系要咁样咧以示你嘅礼貌嘅。第一种就系晚辈斟茶俾长辈，咁而长辈咧就可以用一只手指喺嗰个茶边嗰度嘅话咧，轻敲一下你个张台，就以示尊重嘅。咁如果咧就系长辈对于晚辈系欣赏嘅话咧，可以用中指喺呢个茶杯个边缘嗰度咧轻敲三下，以示咧就欣赏嘅。 一条中指啊！ 都未必嘅，一隻手指咯。好啦，好啦，咁第二种嘅话就系平辈俾平辈斟茶啦。咁如果系年纪相若嘅话咧，就唔会追求啲咁繁琐嘅礼仪嘅。受茶嗰一位嘅话咧，只要用呢个食指同埋咧就系两只手指咧，即系总之呢两个手指啦。咁就轻敲你个台面嗰度咧三下，就以表咧就系尊重之意啊吓。最后我要问嘅呢条问题咧就系长辈俾晚辈倒茶啦。倒茶人咧就系为长者，啱唔啱？受茶嗰个咧就系晚辈，就应该咧要用你嘅右手握拳，跟住咧就喺用五只手指右手啊握拳啊吓，咁你嘅拳背咧就朝上，即系其实真系会敲门咁样啦，就用你嘅五只嘅手指就轻敲你嘅桌面嗰度三下，以为咧其实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鞠躬， 唔单止咁样， 跪拜， 五只手指。 五 体 投 地嘅意思，系、 哦、 叩拜之礼嘅、你识咩？ 我识我都唔做俾你， 唔需要，我唔饮你嘅茶。喂，到佢问我， 唔该，放首歌先啦， 先听歌先。 震撼对白，这么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收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 又喝上从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离尘容易过这火，失丧一个真感觉不可，为何爱你不到，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欠去 名叫做秋，好啦，听紧呢个风骚快问咧，你又知唔知嘅？系点啊，马老师？ 小脚翻问， 系 好淘乜淘物，大家都好清楚啦。 嗯， 知唔知咩叫淘滩啊？淘又系嗰个淘， 系 滩系海滩嘅滩。 嗯， 四个答案 A， 海滩咧有啲排档嗰度，大家俾你去买嘢。B， 哇啲潮水退啊，去捉蟹啊摸蚬。嗯、B 就系、是、啊 C。清洗河床 ，D 就系淘滩，即系解浅滩咁嘅意思。 浅滩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好 浅水， 浅水嘅即系海滩浅。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嗱，淘滩啊 ，A 就系海滩咧，有一排嗰啲排档，大家去买嘢。 嗯。 B 就系话潮水退啦，诶，去摸蚬啊，捉蟹仔啊。 OK。 系啊 ，C 就系话清洗河床 ，D 就系浅滩咁解，淘滩。 B。 你是 B 潮水退， 我是 C 清洗河床， 是执蟹仔，我是 你执蟹仔，好你冇得执， 好 佢系清洗河床， 清洗河床有冇人啊？ 佢清洗河床啱咗咯，系、啊， 讲翻头先个界啊， 啊 头先个过啊，你个过 过 字 过 字系啦。 嗯，我而家心情好咗，我解翻俾你。 你可以唔讲噶， 真系 你使唔使心情变坏？ 佢而家讲俾听众听啫。 其实一言一秒，我有机会令到你心情变坏、啊。 你以为得啊？我氹下你咋？好嗱，那个过字即系个简体字啊，人同埋一，咁啊四个答案，人一个，捉一支，鸭一只。同埋 D 最後 none of the above 係鴨一隻係嘛？到最尾係 鴨鴨， 點解 有個鴨掌咁？ 哦，咁、 哦、 但係變咗個過字 嘅，點解要個過字嘅？點解、 啊、 到最尾就變咗個過字嘅簡體嘅、 啊？對唔住，對唔住，個呢個唔係答案啊！我講錯 啦。none of the above 係啦，其實係捉一支，正確答案係 捉 一 支、哦， 因為其實咧畫國畫嗰啲咧都係咁樣畫嘅。 係、啊、喎， 呢、這個呢、這個字咧其實係解捉。一支咁解， 咁但系点解后来会变咗个过字嘅？ 啲人借用啫，即系嗰啲简体字啊。其实好多简体字咧， 边 个 画国画系咁画噶？ 系啊， 你唔系啊？你画嗰啲嗰啲脚嗰啲雀仔嗰啲脚系咁样画噶？ 嗯， 但竹都可能系嘅， 系啊， 竹叶， 佢唔系呢个竹 叶， 竹 叶 啊， 我明 啊， 竹 叶啊，就系、是、咁样画啦、 嗯， 就系咁啦。OK， 嗱、啊，下次咧就唔好再激嬲我啦。如果唔系，我就唔将啲宝贵知识话俾你听。你又累住啲听众听唔到， 我使唔使扣几下？使唔使手指扣几下？ 手指， 佢教人用嗰只手指扣几下？ 你 佢中气大受损， 日日都激我， 中气受损而家个骨 啦。你话你心情好啲啊嘛？一秒就可以变到咁。 你搵只手指扣几下？搵只手指。 哎呀，激气啊！ 系两只手指。 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赵超， 喂，赵超你好， 大家好啊， 喂，你而家身在何方啊？ 我喺屋企啊。 啊，你今日你有冇出、啊、有冇出过去啊？赵超， 冇啊，因为其实我哋本身咧嗰度寻晚都有水浸情况啊，跟住啲 lift 都停咗几步啊， 咁犀利。 好犀利啊！咁所以其实我諗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係，我知道有啲朋友呢佢哋住屋企呢直头係冇晒 lift 啦，冇埋食水添啊，电都冇囉，係啊，可能影响好严重啊，今次。 即係现代城市有啲情况出现都真係 好少有 喎。反思下。 阿潮姐你觉唔觉得我自己今朝都讲话我哋好似低估咗，即係反而上次十号风球呢我哋好似即係好有预备啦，即係做晒所有防风，但今次反而呢好似嚟得好似措手不及，你有冇呢个心情？ 是啊，因为完全其实今次我想大家都是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的，譬如昨晚这样啦，我其实就跟几个朋友啦，在香港时装节那边呢就会展有个 show 睇啦，睇完了离开的时候呢，咁我就要揸向吐露港那边一次的来回啦，哇，那个沿路啊，其实我们大家真是没想过会这么大雨。 几点啊你那时候是？ 其实是点啊？九点半开始嘅， 哦，开始啦， 半 剧红雨啦，系嘛？ 已经开始红， 系啊系啊，红啦。 今日我揸揸下咧，就开始变黑雨啊。咁夸张到系点样样咧？当时嘅情况系，我距离前面个距离咧，我一部车左右嘅距离，已经乜都见唔到啦。 哇！ 连路牌所有嘅嘢系完全乜都睇唔到噶。咁嗰边其实阿小强都讲咧，其实我路盲嚟啊嘛， 听到未啊？佢真系路盲嚟。 你都冇咁样话人咧，你今朝早佢咁帮我。 去到某一边咧，其实我认得路噶，咁 你认得， 我认得啦，认得，竟然认得，但系咧，去到嗰寻晚个状况咧，即系所有路都见唔到。路牌都见唔到， 咁你识路都冇用啦。 会噶，会噶， 系啊，系啊，好危险， 同埋你个水背好似帮唔到咁噶嘛？点样揈？ 点 样揈都睇唔到。 点揈都睇唔到啊！ 个水背，我觉得佢好攰啊，寻晚真系，跟住系揈到啊，跟住咁好啦，咁点样咧？完全睇唔到路啦，跟住都唔知自己揸下去咗边度啦。最后咧，我都系唔好啦，我都系开翻个 GPS， 我起码听到佢带我去我前面几多要转。因为真系乜都睇唔到，咁系啊，所以嗰个路面状况好特殊，好危险啊。跟住我哋又会遇到好多嗰种叫做线胎嘅情况啦。咁、我自己嗰部车已经好噶啦，我寻日一路同啲乘客讲话，好庆幸自己系揸部叫四驱车啊，即系四个辘都有动力嗰啲。因为点解咧？ 你琴日用四驱啦， 系啦，佢任何情况底下咧，佢都识得帮我搲住个地下。但系见到其实好多车个情况系咧，最大雨嗰阵时候，因为吐露港都开始水浸噶啦，寻晚系，咁佢哋好多系见到佢哋线啦、跟住佢哋譬如一俾油落去，又撞啱水凼嗰啲，见到有啲系好似架车都差唔多打横埋咁滞啦，咁、所以好多特殊情况出现咧，即系就要大家都要好小心啦。咁、大家咧今朝翻工都遇到咗好多情况，应该 系 好有毅力喎、要。 其实咧要小心呢个大家都知噶啦，不过咧小心有阵时唔能够令到你脱身咯，即系就算你好小心，但系路面上嘅每一条路、每一个陷阱或者系总之好多嘢你系估计唔到噶啦。所以今朝就系啦，当你咧想行唔到 cut 第条线又唔得，第三条线、你开始会有啲慌啦，都等我。点算好呢、又或者有啲路咁深水，我头先都讲行唔行咧？但冇得唔过，因为你唔得入后坡褪后咩？系咪先？同埋嗰条路你唔行，根本就冇其他嘅支路。嗱，好啦，讲到呢度，我哋停一停，讲个特别报告先。 好，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就系、新大屿山巴士路线一号咧，只系提供来往贝澳至到梅窝段嘅有限度服务嘅啫。二号啦、四号啦，同埋3M 号咧都系暂停服务嘅。咁而其他嘅日间路线嘅话咧，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吓。OK。好啦，我哋继续啦。咁啊，当然啦， 不如又搭下 讲搭下大佬头先讲嗰种情况啦，譬如如果前面水氹啦，跟住或者好似寻晚我咁样乜都睇唔到，但系明知都系水氹嚟噶啦，咁可以点样样处理咧？咁其实咧有一个驾驶方法嘅，大家咧就要用翻前面几部车佢哋嘅行驶路线去作为一个准则啦。因为有阵时大雨大到咧，你水拨狂拨你都冇用嘅时候咧，真系要靠前面大家都慢驶嘅时候，一步跟一步咁样去行嘅。如果你话诶唔系喎，前面如果真系已经冇晒车嘅时候，见到有水氹咧，嗰啲情况就要好小心啦。咩事咧？你因为你见唔到，首先水深有几深，呢、這个已经知噶啦。 系、啊、 水下面有啲乜嘢，自己亦都唔知道，因为佢会唔会已经系一个窿，或者会唔会已经系好多碎石喺度嘅时候，呢啲又系唔知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尽量嘅时候，如果真系得自己一架车咁唔好彩。大雨到完全又睇唔到路，又系两边都系水氹嚟嘅，尽量行条线嘅正中间位置，呢个系好紧要一个技巧嚟嘅、 我有啊，呢、這个你教过我噶、 中间记住，大家记住 行中线 系 冇错啦。另外仲有一个技巧、如果假设又系寻晚我咁样喺套路讲，又有好多车嘅，咁要注意一样嘢咧，就系尽量唔好同人哋平排一齐行。 点解嘅？ 前后留翻少少距离。 有啲咩事啊？你可以有位。 好危险噶，系啦。阿 Yoyo 头先讲呢个啱啦。我哋有咩事嘅时候可以走位，呢个第一样嘢嚟嘅。第二样嘢咧就系、因为大家一路平排行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似一只船咁破开啲浪啦，跟住周围啲水周围喷啦。其实咧，如果隔篱啲车水系向上喷嘅时候，你挡风玻璃可以完全乜都睇唔到㗎、你可能持续咗成秒钟、甚至乎两秒、你系乜都睇唔到。 好驚㗎嗰下。 好危险啊。咁、所以呢，譬如去到尋晚嗰种情况呢，我又会再做多一样嘢喎。 打住死火灯呀、会唔会、 死火灯全部人都着晒，因为方便前前后后见到自己。但係呢，我会一路系记住自己大约两三秒以外嗰个行驶方向，个路个方向直嘅转緊左嘅，呢啲我全部大约会睇远啲，记住嗰两三秒个路程系啲咩嚟嘅。原因系咩？寻晚就有好多呢啲情况啦，一部车喺隔篱经过啦，跟住一个浪冚上嚟嘅时候乜都睇唔到，或者迎头线嘅水冚过嚟嘅，又系乜都睇唔到嘅。可能你持续嗰两秒钟你系挡风玻璃乜都睇唔到嘅情况底下，如果你系唔知道自己前面系一条直路定系转紧弯咧，好危险嘅嘢嚟嘅。所以又系啦，大约记住接住落嚟系两三秒左右嘅距离系乜嘢情况嘅，呢啲都系好紧要嘅安全方法嚟嘅。 睇远少少， 冇错， 意思系咪？ 同埋潮潮你话咧，两架车最好唔好平排咧，仲有一个原因嘅，即系我觉得就系如果有时线胎咧，你架车会之字型嗰啲咧，系会绊到隔篱噶。如果你两架车太近嘅话。 系啊，寻晚其实喺吐露港上面咧，我都见到起码两部车发生咗呢一样嘢咯。所以其实系好危险嘅，佢哋一落个水氹咧，跟住直接就部车就行之字形啊，差唔多打斜咗咁样，所以呢啲都系嗰个安全距离咯，所以避免平排行啦。 好，潮潮嗱，都仲有一个问题要想问嘅，虽然我哋记得以前曾经有讲过，就系、话其实头先咧就阿 Michael 都有问过，就系话究竟点样能够判断我哋应唔应该过嗰个水氹咧？我哋可以点样判断咧？之前嘅话咧，我哋亦都要有一个最新嘅特别消息先啊吓，我哋讲讲先。 好啦，较早前受水浸影响嘅大老山公路往虎山道嘅支路，以及元朗公路近十八乡嘅交汇处，往上水方向全线，同埋往屯门方向部分行车线已解封啊！讲多一次，较早前受水浸影响封闭嘅大老山公路往虎山道嘅支路，元朗公路近十八乡交汇处，往上水方向全线，同埋往屯门方向部分行车线现已解封。 好，我哋继续啦。点样去判断嘅就系嗰个水氹过定系唔过，定系点样过？快车咁样拆开，定系慢车咁过？点算？ 好犹豫噶。 系啊，嗱，如果假设前面系有车咧，我哋用前面部车嚟做一个基准啦。 系， 其实好容易睇得到嘅。我哋如果假设系见到个水咧，系已经大约高过咗佢嗰个死气喉位置，打死都唔好过。 打死都唔好过，蛇咬都唔好过。 那個位置系啦，因为你嗰个位置如果一过嘅话咧，你稍微缩油嘅话啦，即系譬如你平均踩住油就有油啦。你缩油嘅话，其实嗰个压力系会将啲水系扯翻入去个死气喉嗰边嘅。系啦，咁基本上就死火噶啦。咁所以咧，死气喉嗰个高度系一个标准嚟嘅。咁如果你唔系睇唔到死气喉，你大约就留意住个车辘一半左右嘅水嘅高度。 嗰、那個咧就已經差唔多係好高嘅位置嚟噶啦。 嗯，佢就係警戒線嚟噶啦，係咪？ 係啦，已經警戒線嚟噶啦。如果你話唔係，已經高到成個碌咁嘅佢個高度，都仲係要夾硬過嘅話，其實死火嘅機會已經係極大噶啦。咁、嗯、但係啦，要記一樣嘢，水浸過嘅時候有一個技巧嘅。 嗯， 因為唔好諗住話，我真係見到一個氹我先過。其實你揸揸下車喺高速公路嗰度，側邊都會有好多呢啲水氹，即係唔到你話唔行㗎啦，你必須要行 啊！就 係咯，嗬， 係啊， 你冇可能停喺度㗎嘛。 係啊，你冇可能停喎。咁遇到嗰啲情況係點樣呢？我就會建議啦，唔可以太快嘅。譬如喺套路講都好，你正常行100啦，咁你真係要慢翻落嚟嘅。你80左右已經好快㗎啦，喺嗰種水浸嘅情況底下。咁行住80，但係呢你就要溫和地俾住油嘅，你唔可以泵住油。 唔好太過熱情，唔好激烈 太快。係啦，但係喎，純粹俾住油就點解要輕輕力掂住呢？就係、是、因為保持住你架車 engine 運作之餘，你個死氣係一路噴緊出嚟嘅。咁、就係頭先講嘅嘢，你一縮油調返轉佢負壓嘅時候，水係會湧入去你個死氣喉裏面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必須要注意啦。咁假設啦，咁唔好彩呢，可能之前我哋大家都唔會諗到話，喂，香港會水浸浸到咁犀利㗎喎。咁假設唔好彩啦，因為真係好多車昨晚發生咗啦，喺路面真係俾水浸咗，死咗火啦、 嗯。 大家有冇諗過 汽車逃生 呢？ 冇諗過 點樣逃生啊？咁咪開到門走囉。 但是开到门都有啲 窍门，唔系 打唔 开嘅门嘅、嗯， 因为系一个压力啊嘛，啲水 系啊有压力啦，同埋而家其实多咗好多系电动车啊，电车咁其实咧，佢哋如果假设一吸电嘅时候咧，你系门同窗都开唔到嘅， 哇咁点搞啊？ 即系佢冇后着噶，即系冇咗电佢开唔到门。 系啊。如果真係完全冇咗電嘅話，你係完全打唔開嘅。咁所以咧，其實越嚟越多，因為有人用電動車啦。咁我哋都留意一下啦。咁其實正常車，作為我哋當自己唔揸車啦，我係的士乘客都好。咁呢啲都要注意嘅求生小貼士啦。咁其實可以點樣做呢？其實我哋車裏面必定會有呢啲物品喺度噶啦。我哋先講物品之前，我哋不如講下。我哋个水上到边一个位置，我哋就有机会走得到开到门啦、 嗯。 如果个水嘅高度系去到车辘嗰个位置，即系差唔多浸咗你半只门嘅，嗰、 嗯 那个位置咧，其实你部车已经有机会会死火噶啦。你一停低，你就开唔翻嘢嚟噶。咁、嗯、嗰个时间咧，你其实仲可以汽车逃生嘅。咁如果你仲有电嘅话，咁其实你保住架车唔好浸晒先啦。你可能开窗出去咯，而唔系开只门。 嗯 跟住你又谂啊，喂，如果唔系嗰个位置喺低洼地区，甚至乎可能落紧斜喺个斜路底，而你喺度已经浸咗嘅，咁点算咧？咁你就要谂啦，系唔系真系开车门走啦？要快啊嘛。咁、 嗯、 其实嗰啲情况你都仲开到噶。咁如果架车开始你见到预备冇电啦，咁就要留意住啦。开唔开车门其实好大挣扎嚟嘅。如果你嗰个水嘅高度已经差唔多去到你个玻璃窗嗰个位置。可以放棄開門㗎喇，因為其實已經開唔到㗎喇，水個壓力已經擁住咗，你推唔到隻門出去嘅。咁、 嗯、 再嚟喎，如果假設喇，咁唔好彩閂晒車門閂晒窗門，但係部車噗一聲冇咗電嘅，你係已經冇晒任何選擇㗎喇，門又開唔到窗又開唔到，就留意喇，車裏面會有幾個物品你係可以用嚟逃生用嘅。有啲人系会买一啲叫破窗器嘅嘢喺个车度摆住咗嘅，咁系咩嚟？好似个电筒咁样样嘅嘢，跟住有一粒掣俾你揿嘅，跟住佢你放住佢喺个玻璃度一揿就啪一声，佢就会帮你啄穿咗个玻璃嘅。 嗯， 但系呢一样嘢嗱，大家车未必一定会有嘅。讲翻就系车里边有嘅嘢咯。首先咧就系、是、我哋嘅叫做安全带个扣。 嗯， 嗱呢一个咧系已经系最效力最低嘅嘢嚟嘅，但系如果真係浸咗一個水裏面你要鑿窗走嘅就嗰個扣，你係有機會可以來鑿爆到個玻璃窗，我嚟逃生用嘅嘢嚟嘅。 咁我係邊一個點咧，係會比較好啲㗎？ 冇嘅， 冇嘅， 試下每一塊玻璃，因為咧你一路鑿佢嘅時候咧，每一塊玻璃都有佢自己嘅弱點嘅、 嗯。 我哋通常會揾嘅咧係靠近個四隻角嚟鑿嘅， 係咯， 因為咧中間係最強嘅位嚟嘅，你係靠近四隻角鑿佢，鑿下之後咧佢會噗一聲，跟住就好似玻璃嗰啲叫做咩爆開蜘蛛網紋咁樣嘅， 冇錯，裂開 咁嗰啲就是弱點嚟嘅、嗯，可以試下揾呢啲位置。 但 係 少少啊。 如果捐出去嘅时候个肚腩棘住咁点算啊？即系我哋啲同事咧，咁佢游唔到出去。 咁嗰啲就抵死啦！ 我 哋唔讲嘅。 最后一个方法，仲一个方法嘅。咁第二个方法，我哋都仲系讲凿窗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咧？其实咧，我哋就要揾我哋嗰个头枕啦。咁、每一架车嘅时候，我哋都会有个头枕啊。 哦，系可以成个拎出嚟，系咪？ 系可以成个拎出嚟噶嘛？咁样佢会有两支铁喺嗰度噶嘛？咁嗰两支铁我嚟点样用咧？就唔系攞嚟我嚟死凿嗰个玻璃噶。你咧可以点样做咧？就系将佢插入去玻璃嗰条胶边下面，即系将嗰两支铁棍插咗落去玻璃个胶边向下插咗佢落去。之后咧，你将个头枕向下掹向自己嗰边。跟住成塊玻璃就會爆啊！ 哦，你叫佢直頭係叫佢，係啦，叫佢， 叫佢。嗰下壓力嘅情況底下咧，玻璃係完全抵抗唔到，會即刻爆開大嘅。咁樣咧，呢一個都係逃生可以我嚟用的。 聽落好心傷嘅，要咁樣對架車。我想問一個好實際嘅啫，俾水浸過嘅車係咪即係等於已經係零價值㗎啦？即係咪唔要得㗎啦？ 其實差唔多唔要得㗎啦，因為你其實咧係講緊點解會停，就係、是、因為你個 engine 已經入咗水。跟住你所有嘢入晒去嘅时候呢，其实救返都几嘥医药费嘅一件事嚟㗎。所以心伤㗎。不过去返大佬头先讲，如果假设真係喂唔係、我个玻璃窗唔够，我捐出去肚腩卡住咁点算呢？仲有一个方法嘅、其实呢我哋可以考虑用车尾箱。咁呢一个系点样嘅一个概念呢？就係、是有啲车个后座系可以扮低嘅。可以走入个车尾箱里面嘅。咁如果假设个窗门又爆唔开，乜都冇办法啦，门又打唔开，车尾箱系你嘅最后办法。就係、打开个后座，即係扮低张凳啦，捐入个车尾箱，每一部车有一个安全装置喺个车尾箱嗰度嚟嘅。 係啊。 跟住呢你一路摸，你一个位置俾你有一个可能系一个手扣位俾你拨一拨佢啦，有啲系一条绳咁俾你一拉。 係啊，开个车尾箱㗎嘛。 係就可以喺车尾箱里面打开自己的车尾箱，唔使用电嘅。呢、个系直头机械式嘅嘢嚟嘅。係可以俾你由个车尾箱弹开佢，你直接喺个车尾箱嗰度走嚟嘅。所以其实咧都起码会有三个方法喺、自己被困、完全冇人救到自己的情况底下，你系可以离开得到自己嘅车嘅。 即系你有救啦， 有肚腩嗰个 系啊，你有救啦，唔使惊啊，系我几担心你啊。好啦，总之都冇事啦，佢唔敢出声啊，头先块面青晒。 佢第一谂系我实出唔到去，我啲车窗，我啲车窗边咁大，可以俾你出到去啫。 唔使惊，唔使惊。 我哋好为阿马小强着想。 系啊，我哋好锡佢噶嘛，系。OK， 咁即是话咧，有安全带扣啦，我哋个头枕啦，同埋咧就喺车尾箱。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咧，不如而家趁大家咧都即系冇事嘅时候，去睇清楚你嘅车尾箱究竟可以逃生嘅时候。究竟你嗰、那個位喺邊度嚟嘅咧？ 因為每部車都唔同嘅，呢一個冇得搞定，大家喺邊一度嚟㗎？ 冇錯，冇錯。 通常係直接喺個鎖嘅附近嘅，即係大家可以揾一揾嗰個鎖頭位喺邊一度啦。喺嗰度附近係會有個安全掣俾大家用嘅。 OK， 非常情況啊！ 喺外國駕駛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用嘅技巧嚟嘅，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嘅嘢。不過係冇諗過喺香港竟然都可以發生去到咁嚴重咯，真 係。係啊， 大家小心、 啊。物資多啲，我覺得真係冇壞嘅。你永遠都唔知道啊！呢啲嘢袋咗落袋嘅話咧，到第時有啲咩事咧，你就覺得哇，真係用得到啦，用得着啦。 冇錯， 最緊要大家平平安安嚇。 冇事冇事， 小心小心。 好，多謝曬趙趙， 多謝趙趙， 拜拜， 好，拜拜， 下次見，拜拜。 好啦，多谢潮州呢个非常天气提供呢啲好咁特别，听落有啲心伤同埋惊心动魄，都系要知嘅。 我砸烂个玻璃， 但我觉得最紧要嘅系个人冇事， 最紧要 系啦，人冇事就乜嘢都系最好噶啦。 好，十二点半，风骚快活人，而家先听新闻报告，然后继续翻嚟咧，我哋点唱时间1872388电话号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极端情况至少维持至到傍晚6:00，当局会密切审视最新天气、道路同埋公共交通服务情况。政府发言人提醒雇主，除了必要人员之外，不应该要求雇员返回工作地点上班。並且再次呼籲市民在惡劣天氣期間應該留在室內以保障安全，遠離低洼地區。政府表示，在極端情況存在期間的工作安排等同8號熱帶氣旋警告生效情況，

屋企屋企啊， 喺屋企系咪？ 喺屋企啊， 系 好 咁好啦。 情况如何？ 系有冇落街啊？ 非常好，安全。 咁就好啦， 大唔大雨啊？你嗰边而家？ 而家冇雨啊，停咗雨。 系，不过虽然停咗雨啫，但路面上好多嘅环境混乱咧，未完全回复。 唔好落街买餸住啦，咁样。 屋企人咧？ 落街啊，因为 吓 吓 未出过门口。 哦， 留喺安全地方。 咁屋企系边个陪住你啊？而家 有你哋咯。 哇， 咁就正啦， 系啦，叻叻住。 咁得啊，今日陈太想同边个讲一啲特别嘅信息噶？ 同细佬啦，孙女啦，侄仔啦，女婿啦。 咁你要讲埋佢名先得噶 啦，慢慢讲。 好，九月二号咧就细佬维棠嘅生日啦。 系。 咁咧，九月七号咧就系我嘅孙女孙慧晴12岁嘅生日，亦都系一个初中生。 初中生。跟住咧。 咁咧，15号咧就系女婿孙振中啦，嘅生日。咁咧就11号啊，十一号咧就侄九月十一九一一嘅就系侄仔林浩轩。 嗯 嗯。 咁咧九月十二号咧就系黄成珍。 嗯 嗯。 咁25号咧就系翠儿老细。 仲有冇？ 仲有咧就系宝竹8月份嘅生日嘅。 嗯。 有。我的老友记啦，全部都是就是陈英啦，巧巧啦，仲有我自己啦。 好， 你又是八月份嘅， 系啦。 嗯，好啦，咁大家都吓健健康康，开心心，好唔好？ 系 啦，每一个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 好啊，咁啊，多谢你电话先吓，多谢陈太， 多谢你哋， 好，祝大家生日快乐。 OK， 拜拜，多谢晒咧喺呢个平台上面咧，好多朋友都留言啦，就话咧多谢我哋几个翻嚟啦，同埋提阿瑞瑞，因为佢翻嘅地方咧特别多水浸啊，咁啊发发就话今朝咧架，如果即系唔好彩架车死咗就大件事啦，佢因为知道咧新界北系零舍危险，佢有啲地方地陷啊，成架车跌咗落去， 系啊， 小心小心， 大家就小心小心吓。会嘅，呢个歌曲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叫做《风雨 同路》。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泯。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泯，不必怕。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衬。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 徐小峰呢首《风雨同路》啊，跟住我哋继续听电话，就系杨小姐，系咪？ 杨小姐你好啊， 诶你好啊，花米 你好啊， 早晨啊，好紧张啲， 唔紧张，有冇打过嚟啊，杨小姐以前？ 打过一次啦， 打过一次，咁、啊、今日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系咪都系？ 系啊，新界北啊， 新界北，哇，小心小心、啊， 情况如何？ 重灾区 之前有大雨嘅，依家就少少啦。 喺屋企啊嘛，你、 有冇落过街啊？今朝未冇落过街啦，我估你系咪？ 冇啊，有个田就浸咗咯。之前诶啲农作物就 冇啦，冇噶啦，系啊，唔紧要，冇所谓嘅。 安全最紧要， 嗯，系啊，最要安全啦，大家都安全咯。 乜杨小姐今日想同边个讲啲乜嘢啊？听讲你都好多开心嘢喎。 系啊，我点俾我大家姐啦，我。大家姐叫 number one， 哇！大家姐叫 number one 啊， 系啊， 咁系咪跟二家姐就 number two、number three、number four？ 阿杨小姐，你排行第几啊？ 我系 number four 咯， 哇， 排第四，咁你咪系咪做阿四啊？喺屋企， 系啊， 咦，可以开台打麻雀噶啦喎， 几家兄弟姊妹啊？ 五兄弟姊妹， 五兄弟姊妹。 中间嗰度有个哥， 好开心啊！咁啊， 系啊，好开心噶。咁佢今日翻日，今日翻日定日咯。 嗯， 吓，今日翻日定日， 系啊？ 点庆祝啊？ 去咗台湾旅行啊！ 咁都好啲。 如果唔系，任何节目都要取消，我谂今日真 系啊，约咗饭局都唔好住啦。 祝大家平安啊！ 冇错， 最紧要系咁。 仲有咧，仲有边个？ 仲有我仔仔啦，佢嚟紧中秋节同埋九一一 都系 生 日 咯， 都系怪晒 啊，系啊，同一日啊， 好 啊，系啊， 祝大家咧就系仲有冇？ 仲有我女女啦，佢啱啱出嚟做嘢几个月啦，祝佢工作愉快啦， 努力。 仲有特别凤凰湖村。同埋小坑分村啲人最緊要平平安安，水浸嘅話，抗水浸啊， 係， 唔等緊雨後陽光啦，希望。 嗯， 講得好，希望我就全香港所有嘅朋友嚇，就算身處喺邊度嘅話咧，今日都冇事，大家都嚇， 多謝楊小姐， 大家平安開心啦， 好咧， 平安幸福，好， 多謝你， 多謝楊小姐， 拜拜。 另外有一個代讀嘅，都係一個生日嘅點唱嚟嘅，咁啊被指定嘅咧就係一。一定要用小朋友声读出嘅， 几多岁噶？ 舅婆会点俾梁以晴听？祝佢喺九月九号生日快乐！佢得四岁咋，你就好啦，快高长大，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想俾大家有呢一首歌，世界会变得很美。 完全自我也自信，在梦里有我青蓝天空，如云彩与你遇上，茫然自由地飞纵，就是你令我美梦变真，也更出众。平凡都市变闹哄，寒流下仍未觉冻，为着我与你心灵相通，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像赢尽一千亿爱宠，知道万令神睡眼惺忪，和悠悠长夜作梦，我都想与你相逢，仍然是我有我自制造。要冲破平凡状况，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再飞往，我的天空色彩幻变更好看，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超越上限更适当，心底天窗从今不可再关上。 心灵伤痛，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像赢尽一千亿爱宠，知道万灵星碎眼惺忪和悠悠长夜作梦，我都想与你相逢，仍然是我有我，是制造我梦与想神，扬言我世界要冲破平凡状况，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再飞往，我的天空色彩幻变更好看，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长从今不可再关上， 更正一下先啊，彭羚嘅呢首歌吓，我有我的天地。时间仲有十零分钟就结束我哋节目，快啲听个电话先。呢、个就系 罗太太。 喂， 你好。 Hello。 喂，罗太你好啊。 你好啊，罗太。 系啊。 点啊？今日 啊，今日咧，我又预备咗约咗翻朋友嚟我屋企咧， 系 教佢哋整糯米糍啊。 哇，咁正。 好在下昼咧就天气好啲，佢哋话都。要常嚟我屋企啦， 啊！咁但系嚟嘅过程留意啲路面喎。 要早 庆 祝我40周年。 哦，40周年结婚？ 系啊系啊系啊。 Very good 啦。 系啊。 咁啊，40年。 好开心噶，佢哋个个都中意整，即系食我个糯米糍。 正。 我好出名噶，整糯米糍。 真犀利！ 哇！ 你边区啊，罗太？ 有机会请你哋食下。 好啊，咁你今日有啲咩？ 港岛区啊。 港岛糯米糍罗太 系啦， 系啊，好出名噶。我喺公司，以前喺公司啲人叫我做糯米糍小姐啊。 哇， 好嘢！ 糯米糍小姐就系你啊。 系啊，以前我以前都见过李丽睿噶啦，我哋公司 annual party。 哦，系咪啊？好啊， 李丽睿应该知道噶啦，知道边间公司啊？ 好多 佢做， 佢做。 我而家就喺度谂紧你系边一间， 起码40间啦， 唔止真唔止， 咪咯。 我退咗休几年噶啦，喺公司做噶啦。 哦， 咁又好咯。咁你而家就喺屋企嗰度就做糯米糍啦。 栽下咯， 唔系我都系嗰句，喂，我都系嗰句，系啊。所以你啲朋友仔嚟你屋企嘅话，都要睇清楚个交通情况， 系 啊，因为系啊，真系噶，因为 有边度啊取消唔嚟嘅，住得远嗰啲， 系啦，唔好啦，真系唔好啦。我觉得系要留喺安全嘅地方会比较好啲啊。最紧要咪咩时间都得， 冇错， 系咪？ 最紧要听下交通消息先，出门口前听下交通消息吓。 哦， 好， 好嘛。 咁你今日你点唱啲咩啊？俾边个听啊？ 俾我 四十周年咯，你你个黑 子饼， 黑 子饼， 有咩说话同佢讲啊？ 加加油！ 出咗街 啊！ 嗯，佢出咗街。 哦， 去咗边啊？翻工啊？ 佢出去买糯米糍食。 出去帮我买啲料啊！真系料啊！ 老公真系抵食，真系 抵食啦！ 仲加啲材料椰丝啊、芒果啊嗰啲啊、椰汁啊咁啊 ，OK， 或者乜都冇。 所以啲吸今日 你炸炸低低， 即系乜都冇， 系咯？ 屋企庆祝， 有冇糯嘅？有冇米？有冇糍？ 有机会请你哋食啊！ 好啊，多谢。 喂，咁啊，祝阿老公系咪叫 Peter 啊？ Peter 哥 ，Peter 哥生日快乐吓！啊，唔 系唔 系， 四十周年，四十周年， 系啦 系啦，甜甜蜜蜜啦，继续， 好冇？仲有冇？ 好似糯米糍一样， 烟烟银银， 好冇？ 好啊，多谢李丽睿， 唔好客气，多谢你啊， 最要 欣 欣， 我 都 系客家人嚟噶，李丽睿， 讲几句听下， 系啊， 嚟， 切假言咯， 切假言 啊，仲 有咧， 我哋啲客家又唔同李丽睿嗰啲嘅， 咁你又讲嚟听我听，我听唔听得明？ 冇错啦， 识唔识听啊？ 咩话？讲一次。 食饭未啊？真系话，我哋唔同你哋有啲客家话噶。 我又唔觉得系。 诶，石啊花磨咁。 石花磨啊， 系啊。 石花石花请， 系 嘛？石花磨 多嘅，有啲相似嘅。 系啦，好啦。 OK， 咁你乖乖地啦。 哦，多谢。 系啦。 OK， 拜拜。 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吓，四十周年啦，拜拜。 拜拜。 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 就是由於暴雨的影響，本港就出現廣泛地區的水浸，民政事務總署已經為有需要的人士加開臨時庇護中心，就很多，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包括就有西營盤的社區綜合大樓社區會堂、銅鑼灣的社區會堂、赤柱街坊福利會、薄扶林街坊福利會、紅磡社區會堂，還有就是藍田西區的社區中心、沙头角社区会堂、联和墟社区会堂、大埔社区中心、龙亨社区中心、朗平社区会堂、新田乡乡事委员会，还有大窝口的社区中心，还有就是坑口社区会堂，还有就是显径邻里社区中心的。如有查询的话，大家可以致电热线呢，就是25728427 25728427的。 好啦，仲有四分钟到晏昼一点钟，今日呢就我哋嘅节目呢好开心啦。 风雨中度过。 风雨中度过。第一样系希望大家每一天都系留意自己安全啦，同埋每日十点到一点都系继续支持我哋。呢个礼拜嘅节目差唔多完晒啦。 当然喺呢度各位亦都有啲朋友就是非常之有心，专登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就要多谢现时仍然为我哋提供服务嘅各行各业嘅人士，亦都要感谢嘅就系雇主嘅体谅咧，有啲嘅同事可以在家工作嘅。仲有另外咧，要多谢嘅就系同埋鼓励喺街上面帮我哋嘅清洁嘅工人，因为无论如何点都好嘅话咧，佢哋都帮我哋善后有好多嘅工作嘅，太辛苦啦。所以喺呢度嘅话，我哋都希望为佢哋加油同埋打气嘅。多谢晒咁多位。 小心小心，星期一我哋继续约定大家十点见。 好啊， 祝大家周末愉快，讲一声拜拜。 希望大家亦都平平安安，一阵时间嘅话会交俾 Main Hong Kong Lady Gong。 今天我